个人的时候，不是不想你，一个人的时候，只是怕想你。我一个人的时候，如果下起了雨，也会学你把伞丢到一边。七月份的尾巴，你是狮子座；八月份的前奏，你是狮子座。相遇的时候，如果是个意外；离别的时候，意外的看不开。 离别的时候，意外的感觉。